有人撳鐘上嚟啦， 就係唐友芳啊， 係啦，咁啊， 真係好食， 係啦，話説係咩呢？美食博覽8月14至18號， 哇，唔去美食博覽都要入去食唐友芳， 咁咧唐友芳就會擺攤位嘅，就喺1B 嘅31至33號，係啦，咁啊大家可以行開美食博覽就去佢哋個鋪度啦，咁啊去睇下， 要啦， 佢哋啲 product 啦，係啊， 無糖嘅喎， 係啊， 但又甜啊 ，OK 噶， 幾好食噶 ，OK 噶，真係賣花讚花， 個布甸真係大家搶得， 啱啱我見到佢又拎咗幾包入嚟、嗯，幾 pack 入嚟，都唔知裏邊啲友會唔會食鬼曬添啊！真係 冇噶啦，你嗱即刻有人攞出嚟啦， 我有朱古力嗰只，有冇朱古力嗰只？得一隻味啊！哎呀，朱古力太好賣，太好食啦！ 係八月十四號至八月十八號，美食博覽。 20、30、40。 我唔想再去到外國嘅時候，我Jackie Chan，我想講有另一樣嘢，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覺得我 Jackie Chan而家唔夠我打啦，話俾你聽。佢問上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咪廿幾歲？ 你係肯定先？ 屌你！我卅幾歲打唔贏六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即係聽你大。 阿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唔好講咁多。嗱，陳倫大哥唔好講嘢。我有跟你隻抽 ，OK？ 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韓文 除咗半個韓國人，而家佢仲有半個係共產黨。 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啊！ 陳倫大哥，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哥拉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又講翻廣東話嘅？ 我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聲先，聲先，有俾人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趟， 使唔使嚟多停？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高铁，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郑州牛肉好食，因为红色。 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呢节我哋翻嚟咧，就当然又系要讲下郭美美啦。 美美啊， 哇，算唔算系结局咧？阿牛哥， 应该出翻嚟会低调啲啦啩， 系嘛， 系嘛。 啊， 但系嗰16G嘅片仲未出嚟喎， 有啲后着嘅。嗱、啊，所以我哋今日咧讲得郭美美咧，就如果冇刁文流喺度就唔得，因为咧刁文流真系号称， 因为我系个粉丝嚟嘅， 多年。研究郭美美嘅一個專家嚟， 即係我唔敢講，但係咧，起碼咧、我係載咗佢微博，因為佢有三個微博我都載曬嘅。係、okay? 有冇食過啊？ 其實咧，佢 其實你有冇諗過想食佢？ 冇，其實 冇係嘛？ 冇，因為見到佢個樣子，其實我都唔係太中意。 唔係你杯茶， 我杯茶。 OK， 咁因為曾經佢以前都住過水庫啊嘛，深圳水庫。 咁樣講 啦，我自己都住過深圳水庫咧。Okay.可能以前都見過佢，因為我同期喺深圳。 哇！呢啲其實真係見過都唔出奇 嘅、啊，因為嗰時候就未俾人屌啫，未俾黃金屌啫。黃金可能佢老豆嚟㗎。 嗱，我哋咁樣講啦，今個禮拜點解又要再講郭美美咧？以往都講好多次啦。咁但係咧，以往咧，我哋又你當我哋故弄玄虛又好，壞乜都好啦。咁又同埋有啲嘢未話叫做真相大白，我哋都要負下責任。 都唔敢話佢係雞㗎嘛。 係啦，但係今日咧。我哋可以好清楚話俾你聽， 因為中央台話佢係雞啊嘛， 佢係一隻雞嚟， 係啦，雞霸， 係啦， 雞中之霸。 你就算唔叫佢做人中之龍、啊，你都要叫佢做雞中之霸，冇錯。所以咧，係啦，今日 最簡單 解讀， 即係性工作者就應該得到刁文牛嘅保護。OK， 我撐你， 我哋呢次係表揚佢嘅， 表揚佢，我撐你，郭美美， 冇錯， 因為性工作者一定要得到我表揚嘅。 嗱，我哋點解表揚佢？我哋一陣慢慢講，咁、啊、希望大家會講得大家明白。 我俾兩個字你哋講，其實可以完咗呢節目噶啦。 係， 你做啊， 嗯， 你點做啊？你五皮嘢可一 Q。 嗯， 五皮嘢 Q，、嗯、但你唔好以为真系多啊，其实唔系好多啊。 嗱、okay? ，我哋由翻条视频开始讲起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又出咗一条，又系咁呢啲典型啦，即系拉咗个贼，个贼啊落口供， 跟住之後咧就會有條視頻咧就會嘔咗出嚟，咁然之後中央台咧就開始散出嚟啦。咁啊，大家就覺得好，其實咧第一樣嘢，好多喺國內嘅朋友咧睇完呢個郭美美嘅視頻，第一個反應係乜嘢咧？就係話 都係惡夢啊！ 喂，唔公道喎、啊！点解周永康你又唔呕条视频出嚟啊？ 点同咧？ 喂，点捻解唔同先？ 喂，坦白讲 喎、啊，真系。 喂，我唔兴喎，我睇郭美美开心，我睇周永康。 周斌你又唔呕条视频出嚟咧？ 周斌后生，你个男人唔睇啦。 点解华润老板你又唔整条视频出嚟咧？李东新你又唔整，你系要整个郭美美出嚟咧？ 好啲喎，系咪啊？ 喂，好可怜喎、啊。好多人同情郭美美 啊！喂，咪住先，嗱，我同唔同我同情佢， okay. 我撐佢，同我同情佢兩件事啊！或者咧，喂，佢一向都係咁高調噶啦，連坐監都咁高調，係幫緊佢喎。 嗯， 係咪啊 ？OK， 嗱，我哋講下條視頻先，或者有啲人未睇過啦，我哋好快咁掃條視頻 啦。紅紅 啦，條視頻有三個人出現過嘅、嗯，一個就係郭美美，一個咧就係佢個助理、嗯，另外一個叫朱某嗰條友咧就係一個男人嚟嘅、嗯，就號稱俾佢呃過嘅。咁、嗯、條視頻就講翻咧郭美美究竟做過啲乜嘢啦。咁咧嗱，就大致上就係咁講嘅。嗱，首先佢就係因為世界盃賭波就被拉啦，拉咗之後咧就撩咗好多嘢出嚟，包括佢由2010年起咧60多次往返香港澳門就不停咁樣賭博，咁、嗯、跟住咧仲不特止，2013年開始咧佢咧就更加自己喺北京咧就開賭局啦，開賭局啦，咁佢個經過咧就係話咧佢2012年嘅年底嘅時候咧佢認識咗一個外籍男友 喺澳門識嘅， 係啦，咁啊唔夠4-5日咧就已經確定咗大家嘅男女關係啦、嗯，3個月之後咧。呢、這個老外咧就到呢個北京咧就去揾佢啦， 開賭。 咁佢話除咗揾佢之外咧，就仲好想揾啲人咧就打下牌， 嗯、 打嘅牌咧就 poker，OK、 okay, 啦，係啦，嗰啲咩 Texas poker， 德薩斯州嗰啲啊， 兩隻暗牌嗰啲啦， 3隻出邊嘅， 5隻出邊嘅 ，OK， 7隻牌嘅 poker。咁然之後咧，往後咧咁佢哋咧就喺一年咧就一段短時間咧就差唔多咧兩個人咧呢個老外同埋郭美美。咧、嗯、就都系喺北京，咁、嗯、咧就一个礼拜起码4-5日咧都系一齐去打牌噶啦。咁、嗯、打到咁上下嘅时候咧，郭美美就有个 idea 出嚟啦。个 idea 就系话，喂，不如咁啦，话你又咁中意打牌啦、嗯，我哋喺朝阳区就租间房，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买啲赌具翻嚟，搵啲好专业嘅发牌手，我哋自己开个赌局，我又咁有人脉关系系咪先？咪 call 啲人过嚟。咁你又有得打牌，我又有得抽水嚇，咁、啊、所咁咁兩全其美咯，咁所以咧就決定咗咁樣做啦。咁然之後咧就佢據稱咧就話咧就每一手牌咧大約就抽3% 到啦，咁咪好快嚇，好、 啊、 快。好快咧，咁佢就已經咧就揾咗70,000+人，咁啊郭美美仲話即係，咁大致上咧即係好短時間就已經啲租都揾都已經都揾曬翻嚟啦。咁後屘佢亦都不滿足啦，佢就覺得，飛起埋呢條老外， 自己開 幾檔添啊！咁、然之後咧就咁咧就搞起即係做咗賭神咁樣 啦， 賭後啦，係啦，咁跟住咧就一段時間咧就佢咧就即係每晚咧就從事呢一樣嘢啦。咁入邊咧亦都訪問過佢嗰、那個 助理 啦。咁助理都證實就係話即係郭美美就經常去澳門賭錢啦、啊。咁賭啲就賭得好大啊。咁賭啲錢嗰啲籌碼咧，佢話多數都有人俾佢嘅嚇。咁、但係咧佢贏咗錢之後咧，佢啲籌碼咧就會直接咧換人民幣咧就存翻入去自己。這個即係郭美美個卡度嘅，咁佢話咧就然之後另外仲有嗰個朱某啦，就訪問埋個朱某，咁呢個即係朱氹兜嚟嘅，咁佢就咁講嘅。 哇！嗰啲輸錢啊嘛， 佢個口供咧就係話，2013年嘅3月咧，有一晚咧晚上8點至1點鐘到啦，阿郭美美咧就不斷係咁打電話嚟去，就叫佢參加一個 Texas Poker 嘅賭局。咁啊，郭美美就仲同佢講，佢話冇嘢㗎，嗱，我哋以牌會友嚟嘅咧，都係一啲好有實力同埋好有名望嘅人嚟嘅。咁但係呢個朱某就同佢講啦，佢就話：喂，我今晚冇帶錢喎。咁啊，郭美美就話：咁你有冇卡啊？咁嗰條朱某咧，我卡都冇喎，冇帶到嚟喎。哇，唔知咩人嚟嘅呢條友？ 卡都冇。 卡都冇。咁跟住之後，郭美美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倒住白头片先咯，喺我呢度攞，咁啊，然之后稍后先结账咯，吓笃住数先啫，冇错，笃住手指先啫。咁佢又两个钟头阻紧啦，输下又十万，输下又十万，总共输咗四十万，输完四十万想走，咁但系郭美美佢就话，郭美美就反面啦，就话喂，你唔找数，冇得走喎、啊。咁啊，嗰时咧，嗰条老我都喺度噶，咁咧就。就即刻就搶咗嗰個朱某個包包，跟住呢就倒曬嘢出嚟，就發覺真係冇乜錢嘅。 冇錢你出去倒。 係啦，咁跟住擾攘咗好耐，咁佢話呢，咁啊朱某就話呢、這個女人啊好撚兇狠嘅，又不斷打電話又話 call 人嚟找我晦氣啊，又呢又路。咁後屘最後點樣收科呢？就搵個助理啊，唔係首先簽咗張欠單，就話就承認爭四十萬，跟住就搵個助理呢就。傍住佢就翻屋企攞錢，咁但係咧都攞唔夠，攞唔夠之後，一事後咧，其實一段時間咧就不斷俾呢個咧 追數啦， 郭美美就追數，咁佢前前後後還咗31万到啦，咁啊最後佢嗰個定論咧就話咧，佢覺得郭美美呢個人咧特別毒啊，即係好似啊特首夫人咁啊，特別狠毒。又同埋咧，系好呢个黑毒啊，又凉薄咁样噶，好系啊，咁啊不择手段，利用自己个名声啊，不断咁样咧以牌会友嘅方式，就去咧搵啲人笨，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喺呢段时间咧，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有我咁嘅遭遇噶啦，咁咧就喺个视频度就咧，夸嗰啲公安就，你今次打击得实在非常及时啊，咁样，咁呢条大约咧呢条视频咧就系咁啦，咁后屘咧就有郭美美自己讲一啲咧，嗱佢嘅心声啦，佢心声咧都几值得讲噶啦，即系佢就当即系嗱真定假自己估啦。佢就話：我本身咧都係一個好喜歡炫耀啦，又愛慕虛榮嘅一個小女孩嘅心態啦。咁啊，平時喺微博上面咧，亦會發一啲咧同車合照嘅照片啦，又或者攞住一個包包啦。咁佢話咧，一啲比較即係炫耀嘅照片咧，我都好中意放上網嘅。佢話直到後嚟咧，呢個紅十字會事件啦，咁佢話咧，佢就手痕咧。啊！就整咗嗰個商業總經理嗰個頭銜，咁佢話咧呢個咧純粹都係我出於一個虛榮心嘅作祟啦。咁個紅十字會啲事件之後咧，佢話講得白一白，即係講白一啲，佢話知道郭美美呢個名嘅人咧已經好多啦。佢話咧其實實在咧，亦都真係不乏嗰啲咧想包養我啊，又或者咧想花啲錢同我瞓一覺嘅人嘅。咁佢話呢個呢即係講老實係真係唔少嘅。咁呢段片呢就即係叫做呢交代咗佢呢兩三年睇個網度玩到天翻地覆呢叫做做一個終結。咁我都同意你嗰個講法就係話呢個係咪真係一個終結呢後有後著嘅。因為呢好 佢係做雞搵到51亿㗎嘛。 係。 哇！你一日咧，如果五萬蚊一次咧，呢幾年咧，佢一日俾人丟14次。 係啊，嗱，即係郭美美嗱，唔係淨係你上去睇佢微博啊，我其實間唔中啦，我冇你咁多，都有上去睇下佢個微博啦。即係其實佢有好多格言咧，即係我覺得好正嘅。 唔係佢格言咪話嚇，喂巴西會輸我唔信咯，屌你老母嗰次。 係咩？係 啊， 喂以前嗰啲係咩？唔係啊，我中意佢有一個㗎嗱，佢話一個普通嘅包包。同一個愛馬仕嘅包包有咩分別呢？嗱，佢就咁講嘅。佢話一普通嘅包包就係一個消費品咯，愛馬仕包包就係一個奢侈品咯。而我做人嘅目標就係要做一個奢侈品啊嘛。嗱呢個 俾人奢侈嘅 係啊嚇， 俾人奢侈 係咯，即係做一件奢侈品咯，係啦。Luxury 嘅 product，OK，、okay? 嗱呢個就係佢做人嘅格言。所以嗱，我第一個感覺 點扯自己？ 我唔計 一 Q 啫喎。 講埋條視頻先。嗱，最後咧嗰個新聞主播咧就咁講啊，佢話郭美美呢個事件咧，就好似龍江以前啲粵語長片咁啊，啊最後梗係要有一個發人心醒嘅 end up 噶嘛。個 end up 係乜嘢咧？就係、是、話。嗱，郭美美23岁係嘛？佢成長喺一個咩嘅家庭裏面咧？咁、個家庭係影響咗佢，即係一生嘅。佢做錯咁多事係因為佢爸爸啦， 背景唔好啊， 爸爸有詐騙嘅前科啦。佢個媽，佢媽媽啦，阿郭登峰咧就喺深圳就經營足浴、桑拿、按摩等場所嘅。佢大姨咧就係、涉嫌咧就。 容留他人賣淫，被當地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嘅。 佢舅父係販毒， 佢舅父咧就販毒被刑拘嘅，被判刑嘅等等啦。咁好啦，我睇 係咩古仔咧？ 我即係話你講先。我嗱成條視頻講曬㗎啦。 你係乜撚嘢？你係呢、這個？走狗賣國賊啊！你漢奸走狗賣國賊嘅下一代 就係、是、走狗， 你就係漢奸走狗賣國賊啦。 係啦，你係黑五類，係啦，血統論， 冇錯啦。 而家就係講緊血統論啦，係 啦， 冇錯。 但係你又唔講緊薄熙來個老豆，大佬啊，我唔明啊，嗱，我唔明啊，好蠢啊，話聲聽係咪先？你又唔講阿薄熙來老豆， 冇錯啦。嗱，即係睇完成條片咧，其實嗰個感，我個感覺就嗱、是，就都咪再講咯。冇撚得夠嘅 ，OK， 即係嗱，好多人會 buy 嘅呢條片 buy, ，OK， 咁但係我想同嗰啲 buy 嗰啲人講啦，即係我話，即係今時今日喺無論喺香港喺中國，無知嘅人比比皆是，充斥住一紮，即係你睇完呢條片嘅時候，喂，你覺得講到佢講到一個郭美美好似十惡不赦咁，成條片我覺得嚴格上嚟講，你只係可以揾到一樣嘢啫， 咩嘢？ 就係佢非法開賭咯。你講咁撚多嘢做乜啫？其他嘅嘢 咪住先 咩？ 嗱，我想同你講，我想同你拗呢一樣嘢嘅，一路一係好多網友都係講緊。喂，佢拉佢係佢去買波啊！話聲你聽 ，OK？ 係 嗱，成個故事就係咁樣噶嘛。因為佢貼有人賭鑊就喺北京嘅賭鑊咗一個賭波集團、 嗯、啊，係賭波啦。 喺、okay? 賭波集團裏邊，電腦裏邊有佢嘅資料。 嗯 ，OK。咁啱得咁巧，佢就戇鳩鳩包西唔會輸嘅。 嗱， 咁就貼埋嗰張嘢出嚟，聽我講埋先。 Okay. 跟住就拉佢，拉佢係呢一單嘢啊嘛，關佢開到乜嘢事咧？ 我跟證，其實係啊，冇錯冇錯。 唔係我知道， 你講得啱嘅， 搖敖佢咯。 唔係我想講 敖佢咯，你做雞人，我又要認咯。你開到咪又要認咯。 OK， 係唔係開到唔知啊？ 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 buy 呢條片，唔該你自己檢討一下。喂。我哋由細到大嘅教育係話俾我哋睇法律係講緊普通法嘅 ，OK？ 一個人未定罪咧，佢都係無辜嘅 ，OK？ 但係你睇下我哋嘅祖國啊，所以話點解我信唔過我哋嘅祖國？ 判咗罪啦，而家 判咗罪㗎啦， 判咗罪啦，市民判咗罪。 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好似你咁講啦，有幾喂好多所有嘢都係有疑點嚟嘅。第一。你點會即係我哋好排斥呢啲咁嘅視頻嘅 ？OK， 你又未審嘅，未審就先判就係嗱呢種就典型啦。你話佢賭波，你只係憑一張攬紙， 係 喺人哋嗰度揾到喎，嗰度寫住郭美美落攬第一。 第二就喺視頻，喺你微 常識都知啦。喺中國有幾多人叫郭美美啊？我諗起碼冇翻十萬都有八萬個啩，係咪先咁簡單嘅名？咁你唔使證明佢係咪郭美美嘅， 但係佢微博登記實名登記嗰度攋嘢㗎。 喂，所有嘢都要證明㗎嘛？喂，所有嘢要證明。喂，咁 新浪證明咗佢啦。 我係佢律師，我要咁樣同你打。喂，我當事人係好撚中意炫富㗎喎。你點知佢係咪吹水唔抹嘴啊？你要揾到個真正嘅 transaction 出嚟，你先可以證明到我當事人係喺度賭錢㗎，法官大人。系咪啊？咁样讲已经呢个第一有一样嘢啦。 我老母做鸡唔关我事噶。 呢个第一样嘢、 okay ， 第二样嘢开赌呢啊嗱，呢、這个要讲多少少啦。我话俾你听，我咧小弟咧都有去过呢啲即系秘密赌局啊。 Okay、 我呢就曾经有人参与过， 我系朋友啦， 睇见识过啦， 见识过啦吓，唔好讲咁白啦，有人拉你。 嗱，我话俾你听，嗱喺北京咧。就其實咧，話俾你好似佢阿郭美美嘅視頻入面講咧，就話佢就用19000蚊一個月，萬九銀喺朝陽區就租個單位，就要嚟開賭局咧，其實係比較少嘅，因為好通常唔會係咁做嘅。咁我咧話俾你聽，嗱，郭美美後屘開咗好多間賭局咧，其實喺北京咧人所皆知嘅。我話俾你聽，佢好多人稱呼郭美美咧，就係叫做一個受人尊重嘅莊家嚟嘅，你知唔知？佢後尾咧，嗱，我話俾你聽， 肯賠， 開賭局嗰個玩法就唔係揾間喺朝陽區揾個大下單位嘅、 嗯， 因為你喺北京咧，北京又好，上海都係噶，好、 嗯、 多呢啲好多嗰啲叫日租房嘅、 嗯， 就每日月租，唔係每日日租， 嗯、 5000至1000蚊到、嗯、，OK， 咁而喺朝陽區有，喺海淀區有嘅、 嗯， 其實嗰啲賭局咧就會係咁樣嘅，通常咧就係、是、譬如話郭美美佢要搞個賭局啦，今日搞。嗯咁佢就會日頭咧 daytime 咧，佢就會租定一個 一個日租房，係啦，租定嗰個日租房，咁通常都有固定地方㗎啦，即係租開嗰間咪嗰作合，即係譬如好似你去聯誼會打牌咁樣，你去開咪就去嗰間咯。咁租定咗之後咧，然之後咧就好多嘢要整㗎，譬如你跟住咧就整曬啲賭台啦，嗰啲嘢自己架餐嚟㗎，賭台 set 場啦，仲有咧。就通常咧就揾佢哋其實咧嗰啲賭局咧話咧郭美美嗰啲就唔係賭 Texas Poker 嘅，佢仲有咧其實佢開好多賭局咧係賭百家樂嘅，咁所以咧就要有啲長台啦，通常就兩張台，跟住就一張箭啦，但係百家樂嗰張投注嗰張箭啦，咁啊整好曬㗎啦，整好曬之後，喂未搞，仲要揾啲專業發牌人啊嘛， 喺澳門請翻嚟得啦， 錯，梗係唔係咧？我三啊，所謂專業。都系嗰樣嘢啫，賭錢嗰啲客仔大部分係咩性別㗎？男人嚟㗎嘛， 女人， 梗係揾兩個靚女啦，著得性感少少就叫做專業發牌員㗎啦， 冇問題， 冇錯啦。咁啊夜晚咪招呼老細咯， 識冇派點算？ 咁啊夜晚咧，頂係個學可以會即刻學㗎嘛，喂你去工廠啊！操控部機都咁撚複雜，你都識咯。 哇！八 牌你唔撚識？ 八點 jet shot 唔係個個識係咪啊？八點九點 jet shot 係啊，閒幾時要買酒咯？係 咯，裝啲 jet shot 噶嘛？ 喂， 識啊啲。 可能都係大學生嚟噶，頂你個肺。係唔難到你噶。咁跟住然之後咧， 外圍女啫，唔難咯。 仲未整完，五六點鐘到咧，附近超級市場咧就要 call 外賣啦。整好曬，即係要整好曬。call 咩外賣咧？中華牌香煙啊，十條八 萬寶路啊， 十條幾十條冇萬寶路， 買啊！ 中華牌啊，紅貓啊，肉雞啊， 咁我點嚟啊？ 嗰啲咁樣咧就買定曬啦，煙酒酒茅台咁啊，都全部整好曬。所以咧，你通常咧，你喺個小區度咧，你睇下啲超級市場或者熟嗰啲超級市場老闆，你知道今晚有冇局㗎啦 ？OK， 嚇、啊，即係譬如 喂，買曬啦， 樓下哇，今日中華牌香煙沽正。咁你就知道嗰今日附近一定係有局㗎啦。 Okay. 我話俾你聽，唔止一個局㗎，係好多。譬如話郭美美嗰啲，郭美美啊，係住喺朝陽區啊。佢住喺朝陽區，其實係方便佢咧，就係佢係住喺近嗰啲日租房嘅附近嘅。其實係負責佢係方便佢夜晚跑場啊嘛。因為你要招呼老細㗎嘛。咁你跑完呢間日租房，咪跑嗰間日租房咯。你又要拆開佢噶嘛？因為有啲老細又唔方便見第二啲老細 啊等等噶嘛。咁所以咧， 即係搏起來係見到阿黃立軍咁啊，唔係啊呢個張康噶嘛。 關鍵點喺邊度咧？未講到關鍵點，關鍵點就係呢啲咁嘅賭局係冇現金喺個現場度嘅，話俾你聽。所以如果你係信普通法，唔係賭籌碼嘅啫嘛。 賭籌碼嘅啫。 係啊，咁你又要同我講啦。喂，除咗你官字兩個口，我冇得同你講。喂，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邊條法例話俾人聽賭籌碼要拉嘅？ 係咯。 喂，佢體育運動嚟噶嘛？屌你老母！你打麻雀都世界盃麻雀大賽啦。 啊，我哋遲啲講，遲啲講。 喂，咁你打賭籌碼，你又話我賭錢啊？喂，你要證明啊嘛？ 點證明呢個膠片係真係十萬先？ 係啦，冇錯啦。 膠片嘅成本一蚊啫嘛。 仲有你玩 Texas Poker， 你有冇睇電視睇 YouTube 藝術睇啊？人哋嗰啲人賭親啊，嗰個台度啊，每個人啊，1000萬啊呢鋪。 可以 1000萬啊？唔通真係1000萬？喂，嗰1000萬係個 number 嚟㗎咋 ？OK？ 喂，你唔通你真係每個人都真係揸住1000萬喺度賭啊？你傻傻傻地啊！咁好啦， 賭外圍一樣啫嘛，靠信 咁你生活喺呢個國家，唔撚使講咩法律啊？咩叫依法辦事啊？屌柒你啦而家！共產黨 係 咪先？ 我喺大陸打麻雀都有時打籌碼嘅喎， 唔係 都拉得， 唔係拉得㗎，唔係 撲你個街啊！ 唔係啊，拉唔拉得唔視乎你係咪賭籌碼刁民流，係視乎嗰個官嘅心情啦，佢、 okay, 把口嘅演繹啦， 視乎你係咪個美味啦， 你刁民流同個官嘅關係好唔好啦？喂，視乎呢啲嘢，你就算如果你同佢嘅關係好惡劣。你就算唔係賭籌碼，你賭牙籤啊，佢都可以拉你㗎啦，係咪先？ 眼鏡得啦，眼鏡得啦， 因為佢戴咗有色眼鏡，你睇完成條視頻就係佢就希望話俾佢就希望所有人要戴咗個有色眼鏡去睇郭美美啊嘛。講埋第三樣啦，你話佢老豆、老母、大姨、舅舅、黑五雷、殺人不眨眼嘅惡魔、十惡不赦嘅淫賊 ，OK？喂，咁又如何啊？如果喺个普通法嘅世界里面，喂，我老豆老母同我系三个个体嚟㗎喎。 我老豆老母系淫贼，关我咩事先？我唔可以系大学生嘅。 系啊， 我唔可以一个奉公守法嘅市民。 习仲勋可以系一个系一个伟大嘅领导。 唔系 咯，咁仔系伟大呢一个嘅领导。 系啊， 咁博一波系一个伟大嘅领导。 咁博起来就应该 要伟大领导啦，系咪先？ 系 啦， 咁你做乜睇咁？ 你根正苗红啊 嘛，如果根据你嘅逻辑，你应该即刻放翻博起来出嚟。 冇错啦， 系咪？ 系应该接拉周明安嘅，因为周明安咧就系无权无势嘅，OK， 抵拉啦，博起来就唔应该拉嘅。 冇错啦。所以 好明白， 所以我哋希望你嗱听呢个节目，即系教识你去睇呢一啲咁嘅视频，不捻之所谓嘅，系咪先？喂，我哋而家做呢一节，剩翻嘅时间就交俾我哋两个为国美美平反。 OK， 嗱，首先做鸡唔犯法先啦， 系， 而且有一样嘢，喂，佢五万蚊一 Q 喎， 系， 佢同嘅。即系一个公价嚟嘅，知唔知？其实， 嗯， 阿杰斯，你知唔知咩叫外围女啊？即系去玩嗰啲， 你讲得比较清楚啲。 海天盛宴啦， 系 啊，咁咧外围女咧嗰、那个以呢个百度说说啦，百度嚟讲咧，外围女就系一啲依附喺明星与唔系明星之间嘅女仔。 简单咁，我补充， okay. 即系香港人成日讲嘅纸上明星咧，就有啲类似啦、 啊，类似嗰啲啦。 即系电影、电视咧，成日唔见到佢嘅。 系啦， 啲乜州啊，成日见到佢嘅。 系啦，啲就系啦，类似嗰啲啦。咁其实佢呢类型嘅女仔，讲亲都系1万至5万蚊一 Q 喎。郭美美唔系收得贵噶咯， 系 以佢自己爆出嚟话佢5万蚊一 Q， 其实唔贵噶。喂，佢真系取价公道啦，即系只系花费唔同噶嘛，你系富二代，你咪搞博美美咯，刁民牛咪搞嗰啲冇咁出名嗰啲，冇咁钱嗰啲咯。喂，而且喂，佢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 冇错啦，励志到不得了。我等你讲晒先。 由佢年青嗰阵时候， 好。 佢老母离异，同爸爸离婚。 系。 佢老母帶住佢嚟到水庫， 係 OK 深圳水庫， 冇錯， 萬無黑塵，一個18歲嘅女仔， 讀書又成日轉下， 嚇，18歲啦，又住喺水庫呢啲咁唔係人住嘅地方， 都冇錯， 我有住過， 係 即係我都唔係人， 就係唔係人住嘅地方咯，啱啊，冇錯 ，OK， 我講曬， 係 啊，耳濡目染， 冇錯， 水庫最多係咩啊？ 係 二奶村啊， 係 雞竇中嘅雞竇啊，嗰陣時候當時90年代嘅水庫。是最多雞叫的地方，或者耳濡目染，或者咧，佢吸收到一啲前輩嘅精華，即係嗰啲坐喺度嘅女，跟住自己去喺啲838啊，不塔， 見盡人生百態， 咁佢話佢啲卡拉 OK 啲， 你直情幻想到， 識到一啲唔三唔四嘅男人， 但係佢冇學壞喎， 冇學壞喎， 佢冇學壞喎。佢冇嗱，佢冇啊！ 佢冇吸毒， 佢冇吸毒啦，系咪先？ 佢 冇俾人賣落火坑喎、 啊。 你係幻想到個火坑，佢跳，佢自己主動跳入個火坑度。你直情幻想到個畫面就係咩咧？佢、有一晚企喺深圳水庫、一等， 想死噶啦！ 一等出租房度、 啊、，OK， 個天棚、 嗯、 大聲對住個天眼、嗯，我一係唔做雞。我一做就要做一只鸡金鸡 鸡吧， 唔系金鸡都唔做，做鸡吧， 鸡中之吧， 冇错，几励志啊！呢个 女仔 系咪先？呢、這个画面你谂下， 跟住储咗一少少嘅钱， 系 跟住只身跑去北京，抌低佢老母， 系啦， 喺水库斋人租 ，OK， 系啊，日日都知 佢老母死， 话知佢老母死几。 佢都認同佢老母系淫贼嚟噶， 系啊， 系啊，冇错， 五类嚟噶嘛，要嚟做咩？ 系 我单身走去。北京电影学院留个少少钱、 啊， 就去装备我自己。 你个桥段都跳咗一样嘢喎。 边度？ 系咪佢唔系揾咗王强先噶？ 王军 啊，王军啊， 王军系姓传，系佢老母嗰、那个 吓， 诶系诶姓传咧，系郭美美嘅亲生老豆嚟噶。王军 唔系， 系啊，系 啊， 真系噶， 系啊。 但我喂，我唔系，但系另一个版本咧就系王军咧。 嗯 系 博美嘅干爹啊嘛， 包养佢两母女啊， 两、个搞埋， 系啊，即系大陆有啲人有啲咁嘅人噶嘛、 啊，香港都有嘅，不过我哋唔讲得嘅， 嗰、那个 OK 但系听讲就其实系阿王有人咁讲系郭美美嘅亲生老豆，其实系军嚟噶 ，OK 嗱，咁呢啲 好， 当然呢啲我唔可以作实啦， 好， 亦都可能系干爹啦，亦都可能系啦，呢啲唔清楚，佢只身就走咗去北京。 學院，學到一身好嘅演技。 係。 咁講當然，喂喂，同期即係佢喺電影學院有幾多有幾多高手啊？你可唔可以講 下？嗱，更正下先。嗱，你講到呢度又要停一停啦，我哋個故仔。因為講到北京電影學院咧，首先個視頻入邊講咧，嗱，佢係因為條視頻要抹黑郭美美㗎嘛，OK？咁佢條視頻入邊就係話咧，佢係使咗啲錢 嚟 入去北京電影學院嘅， 咪辛辛苦苦揾到啲錢咯，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考入去嘅？嗱，原喂咁啊，即係咁啊，你啊，你本來諗住係抹黑郭美美，你係抹黑埋成間北京電影學院， 使錢。 原來如果咁，如果我哋信嗰條視頻咧，其實都信嘅，有啲都可以信嘅，係啊，北京電影學院其實係繼呢個中央電視台之後咧，中國第二間最大嘅雞竇嚟嘅。亦都係有雞有鴨嘅， 係啦。咁、okay, 我可唔可以講少少入邊北京 畢業生啦、啊，啲、啊、old boy old girl 啊， 小燕子啊， 小燕子趙薇啦， 係啊，仲有咧，我唔係好相信啊，姚晨都係， 姚晨都係， 但係佢個嘴咁大。 喂，仲有一個啊， 劉亦菲、啊， 劉亦菲，仲有一個我哋北上頻道，哇，好多人嘅、 啊，黃露丹哦、 啊，唔係啊，楊冪啊，大佬，楊冪、okay, 都係北京電影學 院，未到啊，未到，未到，我睇嗰度啊。 OK, 黃露丹又係啦，黃露丹就冇乜人。識嘅香港，喺東莞識啫，靚噶、 啊、 都 八百河嚟噶，係 啊 ，OK， 係啦，呢嗱呢啲都係嘅喎。 范心怡你唔識啦，啲董其佳嗰啲你唔識啊？ 董其佳我知邊個？ 好撚靚董其佳， 董其佳好正噶 ，OK。咁仲有仲有 old boy 啦、啊、，old boy 有 男人唔講啊， 喂，梗係要講啦，張藝謀。啊陈海歌、 okay. 唐国强、唐国强系边个先？唐国强系边个先？ 黄晓明咧？ 喂，黄晓明唔讲啊！呢啲咁新嘅又系屌，呢啲二打六。唐国强系死先震撼啊，大佬！你知边个唐国强啊？ 唔知 扮毛泽东嗰个咪唐国强？ 啱数 最惟肖惟妙嗰个啊！ 仲啱晒啊！系咪 啊？人陈喂，你点知有冇？喂嗱，即系如果你信条片就系咩咧？呢间北京电影学院 出性工作者， 喂嗱，佢嗰、那个嗱，如果你上去佢网页咧，佢咁讲嘅，佢话北京电影学院咧系中国唯一、亚洲最大、世界知名嘅电影专业校院、啊，系北京市主管噶。国家厂电总局同埋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嘅艺术高校、嗯、，OK， 即系属阿爷自己管噶吓，呢、啲可能直属国务院嘅。跟住校 就送俾 校训系乜嘢咧？尊师重道，薪火相传啊！华叔喺呢度讲都要抄啊！佢嗰种咧就薪火相传，即系你系喂我第一第一 即系黄之锋啦吓！你要薪火相传， 我第一届嗰啲学生系鸡系鸭，我就去到今次 届 届都系，即系张艺谋嗰届已经开始系噶啦， 系啦，最第十一年班咧系周冬雨啊，或者 我都系想讲翻唐国强，你谂你幻想一下，喂。喺經濟改革開放嘅三十年裏面，唔係發咗達嘅，唔係就係男人噶嘛，有好多有好多女人噶，譬如嗰啲女人咧，仲有嗰啲老，即係捱咗幾十年，係咪先？喂，個樣已經成個 元 秋咁撚樣噶啦，係咪先？啊，咁啊，好聽啲叫元秋啦，喺國內唔係喺國內你就咁形容啦，成個江青咁嘅樣啦。喂，你谂下成个江青咁嘅样，今晚同我叫阿唐国强嚟，仲要扮埋毛泽东啊！ 搞听你佢 啊！我唔扮毛泽东，我出唔到水噶咁样。喂，你啊几靓呕心啊，系咪先？即系救命啊，大佬！ 哇，你仲有一个好叻得嘅孙佳宇喎、啊， 孙佳宇都系噶。 哇，屌你老咩，好捻多得我喺度。 咁你而家明啦，阿郭美美话俾你听啦，人人都入得去嘅，阿猪阿狗入得去，你俾钱就得噶啦，系咪先？啊，所以佢咪佢咪号称亚洲最大咯。 最大咩？最大最大嘅鸡斗 点唔大啫？你人人俾钱都系入得去噶啦，系咪先？ 点可以出到咩？ 系啦， 系啦。咁啊，讲翻郭美美啦。首先，我讲翻先， 扯开咗啊！你又 我系觉得阿周冬雨啊、阿孙佳宇啊、杨幂啊、刘亦菲啊、同埋其他上以前讲黄露丹啊啲女仔，完全都唔系噶。心目中我中意嘅女仔都唔会系做鸡。OK， 你讲啫。 系啊，你讲你话一话系嘅。 我再咁样补白啦。我哋点解要为郭美美平反？ 唔系，我想讲讲先，即系点解唔系咧？因为咧，佢哋02嗰届咧有一个叫黄渤嘅 ，OK， 屌、你老母点仲鸭啊？佢讲晒啦 ，OK， 你好。 我唔同意嘅。 OK， 黃貝係有人歌嘅，我覺得。 咁係啊， 黐線，每人口味唔同 眼光嘅。 你睇你自己啲口味啊，你就知道係乜嘢都有人要噶啦。 我係張冬雨嗰啲，即係周冬雨嗰類。 得，我哋而家唔係研究呢個問題。 OK， 有冇嘥時間？繼續。 郭美美， 郭美美 揾到啲錢， 嗯， 啊，跟住投身呢個投身北京電影學院， 係 裏邊含辛茹苦 跑龍套， 係啦， 做茄喱啡。 由契弟开始做， 系啊，由契由最低层做起， 系啦，即系由嗰啲 PA 可以屌，都未到导演可以屌喎 ，PA 可以屌啦，跟住挨到今时今日， 系啦，喂， 跟住有一个机会 拍两个套电影噶，唔系 改啲成片噶嘛， 但系另外一套未上啊嘛，我是郭美美，佢自己揞钱噶， 听讲嗰套系唔会有得上噶啦， 唔系，而家梗系冇得上啦，屌你，喂，海天盛宴都系上咗，你知唔知个礼拜到噶咋？ 咁上下啦， 咁捻咗啊而家，喂，而家你喺街度买唔捻到噶，喺大陆啊，即系我唔系讲翻版啊， 你问我攞 ，OK， 我屌我就我使捻问你攞，我有添啦，我高清添啊，你都知捻事， 你 都傻啊真系，屌你，我居， 辛辛苦苦揾到 你喂你喂你知唔知喂讲埋你我。我是郭美美嗰度嘢，佢真係，喂佢真係有 ambition 嘅，即係有野心嘅。喂佢係 帶入荷里活嘅。 唔係佢係個古仔，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嗱？套戲又未出啦，但係佢個古仔其實咧，佢係好想透過套電影咧講翻紅十字會件事件。 係嘅咩？ 係啊。爆镬噶，本来系谂住要爆，即系佢即系为佢自己平反噶。 怪得病态啦！ 吓、啊，你最初个名唔系叫我是郭美美噶， 红十字会的一笔天啊， 叫了不起的郭美美啊！屌、 okay、 你啊，几眼正啊！ 喂，咁样 喂，好想睇嘅， 点解俾人拉佢？好明显啦， 系 咪先？你搞到一个咁嘅机构，讲真，一定俾人拉啦，中央拉你啦！呢次唔系红十字会搞你，红十字会搞你都惊你嗰十六击视频攞出嚟，啲中央喐你啊嘛！ 系等咗你好耐啊，即系等。你捉做啊？咩赌波啊？啲 等你屌你啲巴西赢紧啦！屌你老尾，我买利智啊啦！呢次利智咁大啦嘛？ 系啊！ 嗱，你谂都系咁啊，西都系讲翻啦。 系 拍完戏咁，当然啦，以佢咁嘅样貌系上唔到一线啦。 系 跟住咪出嚟做爱为女咯？ 嗯， 系咪先？咁啱得咁巧，可以有啲机会识，即系可以认翻个老豆。可能系啊，呢个可能系啊，认翻老豆或者呢个契爷啦。 嗯， 呢个王军先生 系。 啊、跟住就呢个皇军系啲红十字会嗰啲乜撚嘢唔上下啦， 理事嗰啲 啊 OK 啦，即系好似香港嗰啲 系啦，名流言达啦， 咁、啊、有啲机会佢写咗一句，我系红十字会嘅乜撚嘢话 总经理， 总经理 商业总经理， okay? 嗯， 佢个态度系 跟住爆红， 系冇错， 多人认识。 跟住呢幾年， 啊、 你睇下佢嗰個手法， 啊、 即係我最欣賞 炒作佢自己， 冇錯啦， 冇錯， 呢、啊這個就犀利啦。 喂，講真，一個人可以咁樣賣佢自己，你係咪值得鼓掌同鼓掌同？ 我要補充好多嘢啊！即係我嗱，我同你嘅睇法其實完全差唔多，已經係 一 樣。但我要再講具體少少就係咩？佢之強咧就係話，第一有幾方面嘅嗱，我唔順序講啦。第一。嗯你見到其實咧喺中國嗱，佢的而且確係一隻雞嚟嘅，冇唔需要講噶，唔係佢自己都認嘅， 係啊 ，OK， 佢自己認嘅，其實佢喺微博佢都寫過就係話，佢喺微博其實標榜過佢一 Q 唔止收五萬啊，有啲係一 Q 收幾十萬都有，佢就話 因為嘢嚟㗎嗰個， 我要重翻佢講， 我想講等先。个 唔系啊，我 俾几廿万佢，只系趁一 Q 其实系个嘢。 我唔系同你争论佢五万，因为几十万。 Okay, okay, okay, okay. 我想讲嘅就系咩？翻去佢嗰个格言，佢个格言就系我要做一个奢侈品。呢样嘢系好叻，呢个女仔好叻。嗱喺中国鸡多过人，系咪先？但系好多都做鸡啦。我哋喺我哋身边曾经 多过鸡嘅。 喺我哋身边曾经出现过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女仔嘅。嗱，你唔可以怪嗰啲人做雞。 嗯、 喂，大佬喺中國，除咗雞多，周永康呢啲物體啊，又係最多、 啊、 官啦、啊、大款啦、啊嗯。喂，一發咗達，一有權有勢，佢係都要包幾個。咁你好簡單，你用翻一個自由嘅市場去嘅角度去睇，你當然就係有需求先， 嗯、 有 supply 先有 demand 啦。咁、 嗯、 所以你唔可以怪呢啲女仔。但係郭美美嗰種叻係叻係咩？就係話。你有好多女仔，喂，我哋見過好多俾人包， 嗯， 比如阿刁文流包件，哦，嗱，你，總之我一個月就俾三萬四 三皮 嘢你， 喂，嗰條女好滿足㗎啦， 係生死皮啫嘛。 啊，佢嘅嘢，佢唔會再有野心㗎啦。咁、每一個禮拜咧，阿刁文樓上嚟，佢就會傍住你啦。你打牌佢喺你隔離，你食飯又喺你隔離，你屌閪佢又喺你隔離。係 啦， 係咁嘅啫。佢最多再有啲再有野心嘅，最多最多。 問你買個包包咯。 唔係啊。系包多一個老細 咯，後你唔喺度開 頭，一三五就刁民牛包我，二四六咧就夏薩特包我， 星期日意思仔 ，OK OK， 意思仔嘅 ，OK OK 得啦， 意思仔包埋禮拜日咁樣，咁啊已經係，喂，已經最有野心，但係你睇郭美美，喂，佢係皇軍包咗佢四萬，據稱嗱，唔好再拗佢係咪老唔老豆啦，我用翻另外一版本，皇軍包咗佢四萬，佢不安於現狀。OK， 佢要透過皇軍喺紅十字會個關係 攞多啲嘢， 攞多啲嘢，佢唔需要問你皇軍攞，佢係踩住你皇軍個膊頭 就咁想， 再可能喂，再可能有好多 inside story， 有好多係，譬如佢可能同個另外一扎紅十字會嘅理事發生個關係啦，佢講過嗰啲超激視頻啊， 喂十六激嗰啲， 係啊十六激嗰個都未爆發出嚟嗰啲，係啦，咁喺喂，佢係透過一個皇軍。再踩上一層、，OK， 然之後整，然之後咧，再喺個微博度，喂，佢同埋佢嗱，又講到佢微博，佢直情係專家嚟㗎，點樣去透過個微博去今時今日呢一種營銷手法，我哋落後㗎啦，佢好識佢自己點去包裝自己，由先做一啲 noise 出嚟，唔使驚佢負面，最緊要有人炒作， 係啦，有人睇， 上埋電視台同老母做訪問，記唔記得當年？啊！做埋 揾埋皇軍都仲得， 各大電視台去佢屋企同佢做訪問，好啦，煲起咗佢啦，煲起咗佢之後，佢一路其實你如果睇住佢個微博嗰演變，佢都話佢好清楚先個定位，佢冇變過噶，佢到最後嗱，佢又拍戲做明星等等所有嘢，但係你問郭美美自己，佢真心會話俾你聽，我唔係一個明星嚟噶，我仍然係一隻雞，我拍戲都係為咗要做雞噶咋。嗱呢個我話俾你聽，喺八九十年代，其實有好多喺香港嘅娛樂圈咪就係咁樣咯。喂，你有好多女仔嘅，同郭美美當時啊，我話俾你聽，當時嘅香港好美麗嘅，大家做嘢好有拼勁，好拼搏嘅。我要做雞，我晚晚俾人瞓，一劑都係千五二千嘅啫。喂，唔係啦。 拍到個 揾套電影做下啡呢啡，哇唔介意嘅話，揾翻啲三級片脱佢兩脱、喂，咁我就五千、一萬、三萬、 廿萬 咁樣去、哇！我一個唔好彩，唔係一個好彩，我簽埋唱片公司，做埋歌星， 我從什麼都應承。 唔係嗰個唔係喎， 嗰、okay, 個唔 係 喎，令嗰啲咩玉女 okay, 跟住嗰啲。地产商啊，嗰啲 okay, 啊，玩啊乒乓波啊，咁咪二三十万啦、 啊，失精乒乓波啫，系 喂，我哋冇出现过郭美美咩？你如果你睇小郭美美，喂，香港都系咁样走过嚟， 香港小姐都系咁啦， 系咪先？我最中意郭美美系咩？嗰种态度啊嘛，就话翻俾你听，无论你从事乜嘢嘅行业唔紧要，但你要有郭美美嘅精神，有郭美美嘅野心，层层升咧。不要安於現狀， 冇錯啦， 係咪先？ 做網台係好撚契弟， 係， 但係做下都可以上到 D 100啦。屌你， 講都俾你鬥到真係，係咪先？我係唔甘於 做 D 100嘅， 做 D 100嘅， 冇錯啊！ 屌你， 要你環球時報， 我要紅館開 show， 冇錯啦， 係咪先？ 啊， 嗱呢種咪就係郭美美精神咯，係咪先？成個郭美美簡直喂你，然之後你如果你用 真係好勵志嘅， 你用道德去審判佢。即係如果我係郭美美，我會講翻以下呢一單説話，我會同大家講，喂，乜我有錯咩？而家做呢啲嘢，我嘅成長裏面所有嘅嘢，所有我身邊嘅人都係咁樣㗎啦。你唔好怪我老豆老母啊，要怪你就怪共產黨啦。經濟改革開放唔係話俾我哋大家聽。有錢大撚曬嘅咩？所有人就向錢看，係咪先？不擇手段，我有錢就大撚曬就叻㗎啦，就講嘅講句説話大聲啲㗎啦。關我郭美美咩事？呢個係社會。喂，如果你話要錯嘅，就係、是、個社會嘅錯。郭美美冇錯㗎喎，佢做到至極啊。OK， 話極致啊。 差唔多完啦。臨完之前，我又可以講一啲，因為其實我就有。 個米米嘅微博啦。其實我、嗯、我關注佢嘅，真係關注佢，成日睇嚇。咁、啊、當時咧係咪有一單嘢佢話佢輸2.4亿嘅？ 係啊 ，OK 嚇、啊。跟住咧就 嗱、我同你有唔同睇法嘅， 俾人追債啦。 你講2.4亿， 俾人追債啦。跟住各唔知點講啲啊，有啲人話幫佢還咗啦，嗰啲、嗯、真定假假我唔知。OK， 咁嗰當時咧，原來王軍個訪問裏邊咧就話咧。我喺上幾年咧已經冇再包養佢噶啦，係、嗯、停咗同而家俾錢嘅啦，我可能再供養佢啊其他人啦嚇、啊、，OK， 睇過咪先？ 補充一句啫，佢、嗯、根本都已經冇資格包佢啦， 係、嗯、啦、 OK， 咁跟住咧，其實咧啲人喺度盛傳緊係王軍一路係俾緊錢啊郭美美噶嘛，俾到今時今日先至為之噩夢啊嘛，係、嗯、先？其實唔係。即係阿王軍就話之前冇俾啦，咁呢幾年佢真係冇錢啦，冇情況。 大把人俾佢啊！ 喂，郭美美喺佢2.4亿嗰個之後，係曾經懸富過一張相 ，OK， 成牀都係人民幣。 係 嚇，佢、啊、根本就唔需要 你 王軍。 即係你我你聽，你諗我其實睇條視頻，你話喂佢終於自己去即係點啊解毒啦嘅。喂，我最有興趣其實唔係想知啲嘢。如果你問我想知佢點解可以買到架240万人民幣嘅白色嘅 Maserati 喂，唔好意思啊， 啊邊個買俾佢啊？ 唔係一架馬莎拉蒂啊！ 喂，幾撚勁啊！我想講， 你知唔知喺澳門 佢 都 佢梗唔止一架啦， 澳門都有一架。 佢仲有佢啲 Mini Cooper 嗰啲 Audi 咧。 我啲澳門朋友啊，同我講話。嗱呢架呢佢話，成個郭美美成日去澳門㗎啦，佢個馬莎拉蒂成日都擺喺度嘅，咁撚樣㗎。 我想 澳門大嚟㗎，嗰、那個係。 嗱，我要咁樣講，聽到呢度咧，即係我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唔好以為我哋喺度咧崇喺度拜金、嗯、，OK？ 但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一位湖南益陽嘅喺湖南益陽市呢度 小女孩， 喂都出過好多呢啲咁嘅小女孩， 嗯、 喂有冇喂？出10000个未必有一个郭美美啊！呢、這个真系鸡中之霸嚟嘅大佬，就要凭嗰个斗志啦！一个冇读过书 ，OK， 读书读到一撇鸡咁样嘅，喂大佬就系、是、喂佢有乜嘢错？佢靠嘅系靠佢自己嘅身体，有喂所有嘢佢自己负翻责任，佢对得住所有嘅人嘅，佢冇对唔住大家。吓、啊，唔好用道德嚟同我讲，话佢点样教坏人，点样食。我净系想同大家讲，今时今日，你喂，但系同佢同世代嘅年青人，你而家有边一个唔系日日揸捻住个电脑喺度玩 Facebook， 话、啊、上微博、okay. 等等所有嘢，你可唔可以做到佢咁啊？ 佢令微博搵钱， 每日不断喺呢两三年做咗几多嘅 noise 出嚟啊？系咪先？做几多负面？喂，佢唔惊负面嘅，佢好懂得，佢好懂得点样去处理个负面啊，等等所有嘢。喂，佢都讲喺佢条片度，嗱嗰段真心话，有一两句都话系至理名言嚟嘅。佢都话红十字会事件之后，系咪先？ 应该红。 好多人已经知道郭美美呢个名，佢就系利用呢种心态啫嘛。佢冇佢赢晒，你哋要嘅最后一句。你哋要嘅係要一個奢侈品，唔、係一個消費品啊嘛！即係當年香港啲有錢佬都係咁噶，點解咁撚煩啫？你晚晚去1500蚊大富豪中國城，係咪先一 Q 啊搞撚掂啊？你都係寫一下啫。 點解要揾啲香港小姐？ 點解要幾十萬要揾一個 香港小姐 啊？有知名度嘅小姐啦嚇、啊。OK，、男人就 香港小姐咯， 咪就係揾奢侈品咯嚇。佢形容得好好啊，同我哋女士們。点解我唔买个烂鬼包包，要买个 Hermes 买个 Chanel 啫？嗱，我再澄清一次，好多人成日问我，佢点解你成日你咪唔识读啲名牌啊？我梗系识读啦，但我想话俾你听，中国人系咁读啊。OK， 叫做 Hermes 系啦 ，Hermes 嘅正音系乜嘢啊 ？Hermes 嘅正音系乜嘢啊 ？Hermes 咯。 Hermes 嘅正音咪 Hermes，Hermes 冇错啦 ，Hermes 得噶啦。 Chanel 嘅正音咪咩啊 ？Chanel 咯 ，Chanel 嘛。咁啲人以为我唔识读，我顶你个肺，唔系唔识读啦。 我唔识读，佢系我嘅。 O K 嗱， 即系讲翻，我系知噶。 即系讲翻先，系啦。所以我哋就话，即系你要咁样去认识呢个郭美美啊嘛。 系啦，当然啦，我哋咁样话，讲一个女仔咁励志啦。咁我哋都俾一啲男仔好有可励志噶。喂。即係北京電影學院真係得啊！話聲咧，有景甜啊，原來。 但我冇資格玩啊！ 話聲咧，嗱，你哋努力啲。